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，无缘无故的在世上走，走向我。家常读书时刻。第二章，通向存在之路。存在之为存在，这个永远令人迷惑的问题，自古被追问，今日还在追问，将来还会永远追问下去。亚里士多德，形而上学。第一节，思之所思，存在。柏格森说，每一伟大哲人只思一事，而毕其一生以图表达之。若果如是，海德格尔所思的就是存在。但这马上就引出一种疑问，存在问题不是始终贯彻于西方哲学的吗？不少译者译为本体论的 ontologie， 这应该是希腊文，即西方哲学史上的主线，向来就是关于 on 的 logos， 关于存在的言说，研究存在的学问，存在论。巴门尼德已关注于存在问题，提出了存在之外并无非存在，存在是一，存在与思维统一等著名的命题。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全书的第一论，存在论，哪一位哲学家不讨论存在？恩格斯把整个西方哲学史归结为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。看来，我们必须先知道存在怎样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问题，才能了解海德格尔凭什么声称存在问题是他特特所思的根本问题。存在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？世界存在着，山川鸟兽存在着，你和我存在着，存在似乎是明明白白的。世上万物存在着，这话在我们听来平淡无奇，然而存在并非永远这样平淡无奇。一个饱受折磨、万念俱灰的人，偶然登上一座小丘，川原和蓝天在他眼前次第展开，他突然为一件基本事实震惊，这世界存在着。世界原可以不存在的，但竟有一个世界存在着。 To be or not to be， 存在还是不存在，刹那间成为问题。哪个有灵性的孩子不曾有一次为这同一事实震惊而感到迷惑？原可以根本没有世界，原可以根本没有我这个人，而一个活生生的我竟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世界。死的思想于是也一道涌现，难道一颗活跃的心灵竟会突然停止存在，再不苏醒，再不面对这碧树白云？也许父母朋友会记得我，但整个人类最后也要归于乌有。热寂的宇宙是什么样子？人生疏忽，意义安在？难道一切意义终究要归于虚无？或自卫说，能量不灭，物质不灭，世界毕竟还存在着。但虚无所说的，不存在所说的，恐怕不是物质的消失，而恰恰是不再有一颗心灵感受着存在。对存在的惊异和迷惑里包含着珍惜。难道人，难道诸多民族只是胡乱跌进这大千世界，而到头来又甩将出去？亦或并非如此？我们非得问个明白。 这句话来自于《追问物的问题》第14页。生和死把我们带到变异面前，在时间的浊流里，曾存在的已经死灭，正存在着终归无形。难道真理和德行像谬误和恶行一样，也都只是昙花一现？人们喜欢把希腊称作人类的童年，各个文明之始当然都是童年。不过以我们中国的文明为例，它一诞生就有几分老成持重，似乎预示了未来几千年的循环。相比之下，希腊人似乎更天真好奇，更富蓬勃的生机。竟有一个世界存在，竟有存在这回事，震惊着希腊人，使同质的文明充满惶惑。惶惑不一定是多疑，希腊人并不怀疑存在是事实，是第一位的事实，但他们把事实感受为问题，并投入他们的心智来接受问题的挑战。存在会变化吗？如果承认了变异，岂不就承认了消逝与虚无？在存在之外还有什么？能够说有无吗？这是语言的矛盾，还是事实的矛盾？有没有摆脱了无的有？有没有超出变异的存在？火、理念、能量、思想、神明，到底谁是永恒？理论不能简化为感受。初涉事理的学子发觉万事一理贯之，以为了解此理也就通解万事，待拿出具体问题来，却只讲得出空泛和混乱。存在、虚无、变异、永恒、时间、实质、属性、形体、美、目的、善，把这一环一环顺理成章，博学和精思是少不了的。理论最后往往会变得高度的抽象和精细，读不太懂，遂以晦涩一言蔽之。殊不知，那些博大精深的体系，正是思想为了解释世界人生的基本惶惑所做的努力。感受的真切是理论精深的首要条件。要读懂哲学，单靠逐句推理是不够的，非要启动灵性，凭灵性深入讨论的细密处，复从细密处参悟根本的灵性。哲学家们一面修炼思维的艺术，直至老成，一面同质般地保持着对人世的精益，对存在这一事实的精益，一再为哲学唤醒。莱布尼茨曾对这一震惊发问：为什么存在者在，而无却不在？维特根斯坦颇有同感，可惊的不是世界怎样存在，而是世界竟存在。我们在哲学之内运思，哲学就触动我们本身。这里却不是在谈论情调、情味之类。记得有言，美好情调偏弄出坏文学。这话对哲学尤为中肯。情调无论多美好，与哲学无涉。这里被触动的是 pathos， 就是情。柏拉图说，被震惊是特属于哲学家的 pathos， 也就是情。因为除此以外，哲学别无开端。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一样的，无论当今或从前，最初的时候，人总是因震惊开始哲学的。海德格尔总结说，震惊之情是哲学的开端或者原则。A-R-C-H-E 如果我们以为震惊是哲学的原因，哲学开始以后，震惊就销声匿迹，那我们就与希腊思想背道而驰了。ARCHE 也就是开端是原则，哲学从这一原则开端，且在全过程中始终受这一原则的驾驭。震惊驾驭着哲学的每一步。与 PHTHOS 也就是情相连的是 PASCHEIN 也就是承担、忍受、承受，任自己被调定（括弧 BESTIMMEN BESTIMMEN）。为了不受近代心理学之累，海德格尔建议冒险把 PHTHOS 情译为 STIMMUNG， 也就是琴弦的调定情绪。我们在震惊之际退步自首，在退步之际留出余地，也就是 DIS-POSITION， 又作性情。容存在者的存在开场，这样来理解哲学的性情，实在是由存在来规定的。应和存在者的存在的指令，本己的把这一应和承担过来，铺展开来，这就是哲学。海德格尔提出存在问题，有很多学理上的根由，但其中包含着这种原始的精义，却不可不察。这个问题对海德格尔来说，既富有实感，又富有学术性。这两个方面的结合，粗浅的讲是这样的。存在问题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，引起了希腊人的无限惊愕。在把握、深入了解这一惊愕的过程中，希腊人提出了对存在问题的原初解释。这些解释以种种方式得到重新解释，并通过这种种变形，至今支配着我们对存在问题的讲法。我们今人欲对存在问题有所论，已摆脱不了历史上的种种解释，已必然活动在这种种学术讨论中。而这种种学术工作，对海德格尔来说，都是为了熟悉存在问题在历史解释中的流行途径，以其最终溯流还原，达乎存在问题初腾的境界。海德格尔常愿自己的思想止于早期希腊思想河流，他是这样说到希腊人的：存在者随着存在的显现而显现，这一事实令希腊人震惊。哲学就存在者的存在求索什么是存在者，哲学行于通往存在者的存在之途。 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